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十一月一号，皇帝莱因哈特跟随员们，在华伦舰队的保护下进入贝沙走廊，米达前往迎接。朕有事要跟司令长官谈，你们暂且退下吧。米达， 是。 你了解朕留你下来的理由吧？罗塔尔是当代一大名将，能够赢得了他的人，全帝国军只有两个人，就是朕跟你而已。所以朕留你下来，你懂这个意思吧？朕也知道，这是很残酷的事情。你跟罗塔尔是有十年以上交情的至交好友，所以这一次。朕特别给你拒绝的权利，因为这一项命令对你来说说不定反而是一种侮辱。 请您等一下，陛下。臣下愿意交出过去所有的功勋，但求陛下能够回心转意，不知陛下是否能够采纳。 回心转意？什么叫回心转意？米达，我看搞不清楚状况的是你，应该回心转意的并不是朕，而是罗塔尔才对。是罗塔尔他背叛了朕，并不是朕背叛了他罗塔尔。 请恕臣下斗胆直言，臣下认为罗塔尔应该是不会背叛陛下才是，他的忠诚跟攻击都可以跟臣下等人相比，恳请陛下给他一个辩明的机会好吗？ 机会？从朕因为鲁兹的牺牲得以脱离乌瓦西开始，到华伦前来救朕为止，你知道中间有多少时间？如果罗塔尔认为他是清白的话，那么在这之间他有一百次以上的机会可以证明。 请恕臣下冒昧，陛下。今年二月，罗塔尔元帅遭流言重伤的时候，您不是也很相信他，丝毫不为所动，一点都不怀疑他，不是吗？ 那你说，朕遭人袭击，鲁兹丧失生命，这是谁的重伤？难道你认为朕愿意讨伐罗塔尔吗？朕相信他也有很多事情想要辩明，虽然朕跟他的友谊不像你跟他那么深，但是我们之间毕竟也是有友谊的。既然如此，那么罗塔尔他为什么不到朕的面前来说明呢？朕在忍受屈辱躲避的那段时间他在干什么？连一封谢罪文都没有寄来，不是吗？也没有写半个字来哀悼鲁兹的死，你叫朕要怎么样承认他是有诚意的？ 陛下，这件事情实在很难启口。罗塔尔之所以没有来参见陛下，恐怕是在途中遭到了什么人的妨碍，这也说不定啊。 你说的什么人是指谁？ 这么说的话，您可能会认为我在诽谤，或许是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还有内务省次官朗古这两个人。 你是说他们无视于朕的旨意，擅自妨碍罗塔尔，是不是？ 陛下，臣下斗胆恳求您，请您撤换这两个人目前的职位，然后更进一步的对罗塔尔表示和解的意思，可以吗？如果陛下愿意答应的话，那么臣下愿意以性命担保，保证一定说服罗塔尔到陛下的面前下跪，即使是一时迷惘，也一定会要他磕头恳求陛下您的饶恕。臣知道这么做是本末倒置，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朕非得让步到这样的地步吗？你要朕不讨伐叛逆的臣下，为了把他叫回来，反而还要朕撤掉麾下的重臣，这个国家的宝座是谁在坐的？到底是朕还是罗塔尔？ 陛下，虽然我跟军务大臣之间的感情并不好，但是不是因为这样我才请求陛下将他们撤职的。就算一时将军务大臣给撤职，日后再恢复他的地位，一样可以恢复他的名誉，不是吗？但是 现在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期，罗塔尔回到陛下御前来的机会恐怕就要永远丧失了。 姑且不论你的理论是对是错，可是军务大臣会接受吗？ 背负这种不名誉的不只是军务大臣一个人，臣也会辞去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职位。这么一来，军务大臣的不快我想也多多少少能够得到一点平衡。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走了之后，庞大的宇宙舰队你叫谁来指挥呢？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朕现有的三元帅不就都从军部中枢失去了吗？ 宇宙舰队委任妙拉一级上将出任的话应该没有问题，至于军务大臣一职，由臣来说实在有点僭越。臣以为凯斯勒跟麦克林都能肩负这个重任，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 照这么说的话，你才三十几岁就要开始过退休的生活了是吗？没有想到我军最高的猛将都会效法杨威利的人生观呢。朕会考虑你的意见，不过话说回来，朕的命令你打算怎么办？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朕就只好亲自出马讨伐他了。 遵旨，臣下谨遵陛下的旨意。 就在皇帝莱因哈特回到费沙之后，奥斯卡罗塔尔元帅发了一封收信人为帝国政府的信过来。收信人不是皇帝莱因哈特，而竟然是帝国政府，从这点就能看出发信人的心情极不单纯，同样的引起莱因哈特极度的不悦。更令人不悦的是信里的内容： 趁着皇帝陛下因病衰弱之际，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以及内务次官朗古两个人趁机垄断国政，无视于皇帝的存在，擅自进行肃清，我奥斯卡罗塔尔实在是看不过去，必要的话我将以实力排除他们两个人的专横。 朕什么时候准许过欧贝泰跟朗古垄断国政？就算罗塔尔说的都是真的，但是他有没有想过，他只是一个新领土的总督，他有什么权利能够过问这种事情呢？为了将叛逆正当化，就一定要将朕贬低到这种地步吗？ 就罗塔尔那边来说，既然莱因哈特本身在施政上没有问题，那么弹劾君主身边的奸臣就成为叛逆者必然的论调。但是莱因哈特是一个极度讨厌服从他人、接受他人支配摆布的人，这时因自尊心受损而产生的愤怒激烈而且深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跟华伦还有彼登费取得联络，这一次的出征要由他们两个来负责巩固左右翼。 是，那么妙拉指挥官呢？ 因为妙拉的伤势还没有完全复原，而且也必须将他留在陛下的身边，万一我战败的话，他就可以成为保护陛下最后的盾牌，这一次就让他留下来吧。 那么这一次就没有妙拉一级上将出场的份了，因为司令长官您是绝对不会输的。 这一次我倒是很想输给罗塔尔那个家伙。 长官， 你听我说，那个家伙相当的骄傲自满，就算我请出全力也不见得胜得了罗塔尔那个家伙。 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你要怎么想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我的确远不及罗塔尔。 长官，这是因为 我比不上他，我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但是罗塔尔不仅如此而已，他是一个…… 您现在所说的话，就算那不是您的谦虚，但是您还是要出兵跟罗塔尔元帅作战吧，这样才不会导致皇帝亲征的这种下场啊。 我绝对不能让陛下弄脏他的手。 拜叶兰了解上司没有说出口的部分的意思，如果事情发展成皇帝莱因哈特必须亲征罗塔尔的话，皇帝的手将被叛逆者的血弄脏，将兵们过去对吾皇陛下莱因哈特这种完美无缺的偶像形象的崇拜信仰将蒙上一层阴影，这跟过去无法战胜杨威利的印象比起来，更有可能使得皇帝跟将兵之间产生破裂。 米达极力压抑住自己的感情，下定决心一定要阻止他。 罗塔尔跟我，就算我们两个都倒了，银河帝国还能续存，但是皇帝如果有什么万一的话，那么好不容易奋斗来的统一跟和平可能在一夕之间毁了，就算赢不了他，我也绝对不能输给他。 长官，这怎么行呢？如果您跟罗塔尔元帅交战，结果两个人都倒下的话，那么欧贝泰元帅就会专横起来，而且为所欲为了，到时候就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得了他了。 什么嘛，就算我跟罗塔尔两个人同时消失了，现存的元帅如果只剩下他一个人的话，说不定那个小子也会自动隐退的。因为那个小子抱持的理论是一个国家并不需要老二。 长官，您别开玩笑了。 好了，我们别再谈这些假设的事了，还是快点去通知比登费跟华伦吧。 是。 欧贝泰就算了，但是还有一个人，那个家伙我绝不饶他。在我上阵之前，我一定要想办法为陛下先把这只害虫给除掉才行。 罗塔尔那家伙终于露出马脚来了。哎呦，对了对了，想必军务大臣您早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吧？但是他这种行为对皇帝来说是何等的不忠，何等的不敬，所以我才斗胆前来，想把罗塔尔元帅企图叛逆的嫌疑禀告军务大臣您啊。以前皇帝不相信，今天发展到这种地步，皇帝也该信了，终于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狼谷， 哦，大人， 关于这一次新领土发生的不幸事件，我或许会以特使的身份到罗塔尔元帅那里去也说不定。 哦，是这样子的，太辛苦您了，说不定还有危险。 你没有必要这样同情我，因为你也要跟我一起去。 哦，什么？可是 你要做好随时都能出发的准备，这一方面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我去了罗塔尔元帅的面前，一定会马上被他给杀死的。他不晓得为什么，好像恨我恨得要死的样子。 我倒不认为你会比我更让别人讨厌。 可是因为我内务省所属的官员，首先要得到内务大臣的许可才行，这并不是我所能做主的。所以我看还是先回到省里和大人商量看看，那么在下告辞。开什么玩笑，万一欧贝泰被罗特尔杀了，我才不管他呢，这对我将来的升官发达反而少了一个障碍，我还求之不得呢。如果两个人同时都消失了，那才更是万万岁。但是如果把我也卷进去的话，我可不干。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要跟他一起去见罗塔尔。啊，米达元帅。 哦，当红的炸子机的内务次官大人，想不到您竟然知道下官的名字啊，真是荣幸之至。 你如果有事要找军务大人，他在他的办公室里。 不过我是特地来找你的，内务次官，或者是应该叫你国内的安全保障局长比较好呢。不管怎么叫，从现在开始你生前的地位已经没有必要了。你给我听着，站在这里别动，直到我过去为止。斯勒， 米达元帅，千万不要这样子。狼谷次官是皇帝陛下的臣僚。米达元帅，虽然你立下了无以类比的五勋功绩，但是在军务省内擅自私斗的话，下官身为宪兵总监，由于职权所在，也非得阻止你这种行为不可。难道你是明知故犯？ 私斗？宪兵总监所言真是令人意外。如果你认为这是私斗的话，那也无所谓。这个狼谷是披着人类外皮的蛀虫，放任他继续胡作非为的话，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安心出征。趁这个时候，我要说清楚。 纠正狼谷的非法行为要用法律才行，要不然的话，罗格兰王朝所赖以立足的基础就会崩坏。你是重臣中的重臣，宿将中的宿将，米达元帅，你应该了解这个道理，不是吗？ 你的意见非常的了不起，宪兵总监，但是对这只发抖的蛀虫而言，法律经常是无力的，不是吗？就算我受到惩罚也无所谓，只要这个家伙能够得到相对的报应就好了。 冷静一点，米达元帅，这样一点都不像聪明的你。如果你有什么万一的话，那么谁来负责守住黄金狮子体的荣光呢？人称疾风之狼的你，难道要因为私情而罔顾保卫国家的重责大任吗？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只要狼谷次官有罪的话，一定会以帝权跟国法来惩治他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所以说，元帅，您就相信下官吧，安心的去完成你所肩负的任务。 好吧，那么就交给你了。让你看到这么难看的一幕，真不好意思。引起骚乱的罪过，日后我一定补偿。 宪兵总监，是您救了我一命，但是那个米达元帅的罪…… 玛琳伯爵小姐， 陛下，恭迎陛下回都，看到您平安的归来，属下真的好高兴啊。 嗯，让你担心了。罗兹死了。至今，已经有多少人为了朕而牺牲了？三年前，朕以为再也没有任何人的死去会让朕觉得惋惜痛切，但是，光就今年一年，就有法兰、史泰梅兹、洛兹等三个人。如果这是对朕的愚蠢的惩罚，也未免太重了。 这些元帅们不是用来惩罚陛下的命运的道具，我相信他们在归天的时候内心一定没有丝毫怨恨陛下的意思，所以请您就不要再责备自己了吧。 我知道这个道理，我懂。这段日子你过得好吗？ 很好，陛下，托您的鸿福。 罗塔尔寄来了一封以帝国政府为收信人的通讯文，我相信这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吧？ 是的。 希达能够明白罗塔尔强烈想要排除欧贝泰跟狼谷的主张，以此期待获得朝臣们某种程度的共鸣，在政略上跟战略上都是当然的，但是这种举动严重伤到莱因哈特的自尊心，而导致事情发展到今天僵烈的地步，这点希达也是懂的。罗塔尔在信中指称皇帝因病衰弱，这无疑就像一道强风，吹进了年轻皇帝的炙热火焰之中。这是在巴米利恩会战的时候，希达前去会见米达跟罗塔尔，请求他们直接攻打同盟首都海尼塞以来，一直隐藏在心里的不安和疑惑，如今终于实现了。 陛下，请陛下恕臣直言，军务大臣欧贝泰元帅就先姑且不论，可是狼谷次官，不论对国家还是对陛下而言，他的行为都是罪多于功，不是吗？很多人都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的反感，相信陛下应该知道吧。 这一点不用你来告诉朕，朕也非常清楚，狼谷那个家伙的确是个小人，但是尽管是一只老鼠，想要吃进那么大的米仓，损害也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姑息都不能允许，银河帝国外面显得太狭窄了。 可是有能力代替狼谷次官的朝内官员或者是在野人才比比皆是，如果把他撤职的话，那么对罗塔尔元帅而言，举兵的借口也就少了一个，而各位指挥官们也都能够心服口服。 但是狼谷并没有犯罪，朕总不能因为大家讨厌他就惩罚他吧。 不，陛下，狼谷次官他的罪证确凿。请你看一下这份报告书。 这是之前的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因为工部大臣希尔瓦贝尔西被炸死的事被 被当作共犯逮捕在狱中死亡的经过，主要是说这一切是狼谷所策划的冤罪事件。 这份报告书是在你的指示下完成的吗？ 不是，这是过世的鲁兹元帅生前看到狼谷刺官小人跳梁的行径，生怕有害国家安全，所以拜托凯斯勒一级上将调查所得到的结果。 是鲁兹，原来如此。原来鲁兹一直都没有抛弃过朕，不仅如此，还舍弃自己的生命救了朕一命。朕太愚蠢了，维护小人的权利，但是却让贤能的忠臣陷在不满跟不安之中。对罗塔尔来说，说不定已经太迟了，但是就算从现在开始，也要采取适当的处置，以免辜负鲁兹的忠诚。这样子好吗，玛琳小姐？ 晚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可能了。 希达顿时不知所措，尽管不知所措，他还是下定了决心，决定先不把这件事告诉莱因哈特。 我有一阵子不能回家。 老公，沃夫，我非常的尊敬罗塔尔元帅这个人，那是因为罗塔尔元帅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可是如果你真的跟罗塔尔为敌的话，我也会无条件的恨那个人。沃夫，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啊！如果你平安回来，为了褒奖你，我一定每天都做你爱吃的肉骨汤甘露火锅给你吃。 吃胖了可就伤脑筋了，一个礼拜一次就好。好了，艾芬，你不用担心，而且也未必一定会开战呢。现在这一切都还说不定呢。陛下已经把狼谷刺官逮捕起来了。这么一来，我想罗塔尔也应该会气消了才是。所以说，你要祈祷的话，就要祈祷不用打仗就能结束这场纷争，知道吗？你一定要这么祈祷，艾芬。 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11月14号，贝沙走廊布满了霍夫肯米达元帅所率领的帝国军宇宙舰队的舰艇，舰数有42770艘，将兵有4,608,900名。元帅指挥下的一级上将有比登贝跟华伦两名大将。 君だけのものか、君の背負う孤独は君の命限りか。確かに勝手に産み落とされた命、意味も価値も与えられないままに、君の一生は宇宙の一瞬の粒けれど、その輝きは全ての星に届く。時代の架け橋、精一杯の命、虹の